這個節目呢就是真是馬後放炮，啊，馬後炮兩個解釋的，一個就是，你馬後炮而已，有了賽果之後你才去講嘢，咁邊個都識講啦，馬後炮。咁呢個馬後炮就是馬愛人馬後開炮嘅。咁開炮對咩人呢？屌，香港其實除了特區政府咧，最有錢嘅就是馬會噶啦，知唔知啊？但係馬特區政府不受約制，但起碼有班議員喺度呱呱嘈啊嘛，係咪先？啊，有啲傳媒啊嘛，馬會是完全不受監察嘅，知唔知啊？係嘛？佢交幾多錢你知唔知啊？唔知。咁馬後炮呢個節目，咁當然我哋都會揀一啲場次，咁同大家即係分析一下啦，係咪？咁我有兩個拍檔喺度，咁佢哋係專家，咁我啊插科打韻嘅啫，係咪？咁我都會講下嘅。 My Radio 全新賽馬節目《馬後炮》，逢星期五晚上九點。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玉敏踢爆》。今天是2019年的9月10号。成日噏错了的会。现在真的日子很难过。哪日打哪日呢，有时都会真的。所以现在有时我们每日因为都要评论时事啦，是不是？其实基本上我一个礼拜就讲五日嘢嘅，要在 My Radio。礼拜一就是玉敏踩场个半钟的，连埋听电话。禮拜四又是玉敏踩場，咁啊二三五咧就係呢一個玉敏踢爆，係嘛？咁變咗即係五日都要做節目。咁而家咧講嚟講去都係講呢個時局，係嘛？即係每日睇到嗰啲嘢，令到自己真係個心情係非常之惡劣嘅。但係又要抽空，有時要你又唔可以個情緒捲入太深，係嘛？但係有時。喂，睇到一啲嘢，你真係不吐不快，你唔爆舌鬧人，咁點咧？係咪？所以呢個節目咧，譬如踢爆，我哋就因為時間比較短，十零分鐘，咁我哋就會就一啲問題，一個單一嘅問題，然後去做一啲分析同埋評論。咁所以咧，踢爆咧就基本上就冇爆舌嘅，理論上係，亦都冇講粗口嘅。咁啊，間唔中試過一兩集，忍唔住就喺度爆粗啦，係咪？嗱，今日要講嘅其實喺琴晚咧。這個即係鬱敏踩場已經即係有講到有一節係講呢單嘢嘅，就係呢個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招勳散播謠言啊。咁但係今日點解又要講咧？就因為今日咧就呢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喺即係行會開會之前啊，佢例牌要見下記者嘅，因為佢要通過呢一個咁嘅場合咧。即係去曝光啦，第一，第二就係、是、針對而家嗰個時局，又喺度發表謬論啦，係嘛？咁佢今日講咩咧？咁佢今日講嗰啲嘢咧，就同羅范招勳散播謠言有關嘅喎。咁但係有關嘅意思就唔係佢因為羅范招勳講咗呢啲咁嘅嘢，然後佢今日行出嚟記者會嚇、啊，就去做一啲解釋，咁唔係咁喎，大佬係嘛？咁因為羅范招勳咧喺前日講呢啲嘢噶嘛，係咪？咁我哋琴晚就做咗評論啊嘛，係嘛？咪應該係琴日講咗呢啲嘢啦，對唔住，九月九號講咗呢啲嘢啦，應該係係嘛？九月九號定九月八號咧，咁啊大家 check 下，總之係呢一兩日啦嚇。咁今日咧，林鄭月娥嗰個講法咧，有啲人唔覺意，即係你睇新聞咧，或者睇啲即時新聞咧。咁你又好似覺得係林鄭月娥好似係回應呢個羅范招勳嗰個講法，咁我其實唔係，大家千祈唔好搞錯，係嘛？嗱，佢今日出席行政會議之前見記者，佢就主動咁講喺過去一段時間，網上就流傳好多假消息，而呢啲假消息經過多次傳播之後咧，就會往往令人信以為真啊！咁然後林鄭就呼籲市民咧，喂，你要冷靜理性去看待呢啲所謂網絡上嘅各種消息，唔好俾謠言影響啊！跟住就產生呢個錯誤嘅感覺啊！咁政府咧喺發放消息嘅時候咧，就一定會即係去澄清，即係呢啲咁嘅所謂假消息啦。嗱，佢呢段説話其實好簡單，係嘛？ 即係佢個重點係咩呢？又仲有一句嘅，佢話特區政府同樣接收大量嘅呢啲喺社交平台嘅信息，譬如喺 Twitter 啊，喺呢一個 Facebook 啊，係嘛？咁如果涉及政府運作同埋決策咧，咁政府就有責任行出嚟澄清，阻止一啲毫無根據嘅謠言繼續流傳。咁其實今日見記者講呢啲嘢，主要就係針對就話而家喺啲社交平台喺網上好多對政府不利嘅消息、負面嘅消息。咁佢就話呢啲全部都係假消息。嗱，佢好學唔學咧？就學呢個特朗普，學 Donald Trump 係嘛 ？Donald Trump 就係你 CNN 係假新聞，話 fake news 啊，呢個紐約時報又 fake news， 全部都係假新聞嚟嘅，係嘛？總之唔啱聽嘅咧就係假新聞。所有當權嘅人，尤其是而家喺個網絡世界裏邊，係嘛？所有當權嘅人都認為喺網絡世界呢啲咁嘅所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咧係要不得嘅，但民主國家言論自由你又禁唔到，係嘛？咁於是你政府就有責任去澄清呢啲所謂假消息啦，係嘛？對政府不利嘅消息，所以林鄭月娥今日嗰個講法就係話，其實喺網上流傳一啲消息對政府不利嘅，或者破壞政府形象嗰啲，都係假新聞嚟嘅，係嘛？但係假新聞，咁你要去澄清先得㗎，係嘛？譬如好簡單啫嘛，最近喺度流傳太子站831死咗幾個人，咁你係咪應該要攤曬出嚟，叫你攞曬啲所謂地鐵嗰一日嘅 CCTV 公開？你又唔公開，咁啲人咪更加一路懷疑咯，係咪？咪類似呢啲咁嘅所謂即係未經證實嘅消息係非常之多嘅，喺網上特別係啊。不過我喺呢度必須要講一樣嘢，就係大家唔好以為喺網上即係發布消息，即係如果涉及誹謗，或者是觸犯現行的刑事條例的話，其實你都是有機會受到檢控的嘛，是不是？不是在網上講嘢可以亂溝咁噏的，是吧？即係佢可以嗰個言論的尺度咧，即係比較，即係尺度比較即係寬啲，係嘛？喺網上係嘛？你唔同主流媒體，你電子媒體你可以講粗口咩？唔得噶嘛，係咪？電台可唔可以講粗口啊？電視可唔可以講粗口？唔得，你會受呢個通訊管理局嘅監管，會罰你錢，係嘛？佢有好多限制，係嘛？但喺網上咧，你又唔使遵守呢個通訊局管理局嘅條例噶嘛，係咪？你可以亂溝咁噏都得，只要你唔犯法就得噶啦，係咪？好啦，我哋講翻，其實林鄭今日嗰個講法，佢唔係針對羅范昭芬，呢個係美麗的誤會。有啲人就咦，羅范昭芬即係琴日講咗呢啲嘢，係嘛？免費性愛係嘛？言之鑿鑿，仲話確認有呢啲咁嘅事實係嘛？佢個講法係咩咧？即係你聽翻我聽翻英文台嗰個講法就係、是、I think we confirm that this is a true case。咁樣啊，大佬，咁你再問佢證據喺邊度嚟？佢話朋友嘅朋友嘅女啦，係嘛？所以林鄭今日講呢啲嘢，跟住啲記者係好醒嘅，就問佢啦。咁啊，羅范昭芬琴日講嗰啲，咁算唔算係假消息咧？係咪？即係話羅范昭芬喺電台節目裏話有少女被誤導向呢啲勇武示威者提供免費性愛呢啲言論引起爭議，咁啊問你林鄭，林鄭點答咧？前邊佢講一大堆係嘛？呢啲虛假消息會誤導市民啊！政府有責任澄清。都人哋問佢羅范昭芬講呢樣嘢嘅時候，佢講咩咧？佢話咧，只係代表個別行政會議成員嘅個人意見。喂，大佬，你唔係集體負責制嘅咩？嚇、你行政會議不是集體負責制的，不是集體負責的，那是個人意見啊，可以有個人意見的嗎？行政會議，行政會議成員講的東西可以代表個人意見的嗎？是嗎？你有這個行政會議成員的身份，你一講政治的時候，你一講公共政策的時候，你就不會有個人意見的嘛，這個很簡單的道理來的，是嗎？前面講了一大堆東西，講一些虛假消息啊！誤導公眾，政府又會澄清一大堆，係咪？其實就因為對政府不利呢啲負面消息，你就話佢係虛假消息，就係咁啫嘛。咁而家呢一個羅范昭芬嗰個咪虛假消息啊？你攞唔到證據出嚟就虛假消息噶啦。有人 check 到佢嗰個講呢個所謂免費性愛， 或者革命天使呢、這个讲法系咩？唔系喺网上揾翻嚟嘅咯，大佬，你个 fact check 就喺网上嘅啫嘛，系咪啊？系网上呢啲咁嘅即系谣言，或者网上嘅假消息啊？你根据网上嘅假消息，然后你有一个即系咁龌龊、污糟邋遢嘅政治动机，系咪？系抹黑嗰啲前线嘅示威者，咁于是你喺主流媒体里边去散播网上嘅谣言，跟住你话确认真有歧视，系咪？呢啲系咪真系即系用心可诛咧？请问系咪？所以你同一个政府团队系咪？林郑就批判网上留言，罗范就散播虚假消息。哇！你真系算好嘢啦，真系一人一个喇叭，各吹各的调，系咪？咁但系你系同一个政府团队嚟嘅，系咪？所以呢个真系即系你我哋谂起呢一个政府。同埋呢個行政會議真係狗屎垃圾一大堆，係咪？你好似湯家驊，好似羅范招婚，係咪？呢啲咁嘅人喺行會裏邊，就即係古人講嘅叫做邪夫顯進，直視幽藏，係咪？啲好人一個都冇，嗰啲壞人邪夫，而家邪婦啦，係咪？邪夫邪婦就一大堆，係咪？所以嗰个鸡鸣狗盗出奇门，用另外一个讲法就系邪夫显进，啊，显就显然个显，进就进步个进，邪夫显进或者邪妇系嘛，就得到显贵系嘛，同埋可以即系居高位咁解啊，显进系嘛，跟住咧就系呢个直视幽藏，嗰啲正直之士、贤能之士咧。就縮埋一堆，就係咁啦。成個政府就係咁樣，係咪？所以我又諗起屈原有一句喎，大家都可能聽過《楚辭》，其中有一句係咩咧？黃鐘毀氣，瓦釜雷鳴，殘人高張，言事無名。啊，呢幾句都係打個字幕出嚟穩陣啲啦，啱唔啱啊？所以你睇到即係話咧，香港你話焉得不敗啦？所有呢啲位高权重嘅人都系邪夫邪妇，系嘛？黄忠就毁气，系嘛？瓦釜雷鸣啊！咁你香港如果冇民主，系嘛？政府唔系我哋选出嚟嘅，咁就系呢啲咁嘅人噶啦，系咪？咁我哋仲有啲咩办法咧？所以而家呢一班年轻人喺前线度。为香港的未来、香港的自由奋斗，我哋梗系誓死支持佢啦。